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。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，大军阀 好，翻翻嚟第二節嘅大軍閥啦。咁就頭先我哋講到六四嘅問題啦，咁就其實係即係嗱，正正就係因為浸大一間學校決定退出呢、這個即係、六四集會，係令到全個學聯都退出啊嘛。咁、所以點解獨裁啊？呢、這個正正就係即係共識制體現到最大民主化啊嘛，係咪先？我唔明白點解咁獨裁喎、啊。喂，第二就係話，喂， 咁抵唔抵屌啊？浸會，老實講因为你一个就搞到呢就是学联呢就不会再参与六四烛光晚会。咁如果你问我个人嘅立场，我就话俾你听，咁你对唔对得住即係26年前死嗰啲人。 本土派会话俾你听， 唔关我事嘛。 係啊， 唔捻关我事嘛。咁但你知唔知道香港嘅决定权其实喺北京度㗎？你唔好同我拗呢样嘢啦，你一定拗输㗎，你继续搞香港啦。阿爺咁幾開心啊，都唔會俾民主你㗎，唯有佢改變會先會有機會改變啊，阿哥。咁簡單嘅道理係咪係做唔到或者做得唔好，另外一件事我哋諗下辦法點樣做好佢，做得好啲。 咪現實就係、是、啦，你就算燒鳩咗啦，成個即係叫特首辦都好啦，都係打飛機，因為嗰個決定權真係喺中央度嘛。 唔係，同埋你 即係嗱，好簡單，即係有一次你叫我訪問呢、這個叫做係浸大嘅老鬼啦，係咪？即係當其時嘅老鬼叫陳咩話？ 陳清華 啊，陳清華，佢亦都講過一句説話嘛，即係嗱，你叫做係你唔河水不犯井水，佢就唔犯你㗎啦，你唔犯河水，佢就唔犯井水。 呢個就係阿爺當年八九民運之後同香港人講嘅説話。佢就唔係河水不犯井水，你哋搞錯咗，成日都講錯，佢係井水不犯河水啊！ 係啦， 即係我唔犯你，你唔好犯我啊！ 係嘛 ？OK， 但唔係井水不犯河水啊嘛，但後面嗰句佢唔喺度啊嘛。 你今次其實就反映到個問題啦，浸會因為一間院校反對、，That's why 咧，你學聯咧係唔會宣布咧自己參與六四嘅活動或者燭光晚會。喂，阿哥，你係三分之二決定噶嘛？阿爺咁都玩死你咧，即使嗰班都退唔到。个问题喺边度啊？呢班阿哥阿姐，我叫阿哥阿姐啦。其实越过雨伞运动之后咧，我都理解嘅就好攰啦，已经即系冇咗嗰种战意。 唔系攰还攰， 跟住咧系咁喺网上俾人揶揄，就话你失败失败失败失败，都未完，六月七月先系决战。阿哥， 然之后你就系清算，挂住清算， 你系清咗个场啫嘛。 喂，所以梗系要问然后你啦。 而家我话俾你听，系输紧啦。你八间院校退咗四间，你占条毛。 喂，唔系、 啊，你次次坐出嚟倾啊 ？Facebook account 嗰度咧，就有个然后话俾你听，退联派嘅然后系咩？咪就系、是、唱 K 散水开餐咯。因为而家系成功进一步瓦解个不得民心嘅网图或者学界 嘅 组织嘛。 例子就系话俾你听，佢而家做啲咩咧？ 仲有啊。你而家所謂嘅共識就係、是，其實你某程度上睇到佢哋嘅問題點咧，佢真係怯咗。佢有啲似我嗰陣時候寫文年咧，應付黃老邪嘅招數啊。佢踩一樣我就應一樣，佢踩一樣我就應一樣。佢鬧阿明，記得李慧儀嗰陣時候話佢講咩要而家釣魚台要走去咩夜總會呢、這個fuck呢個日本妹嗱，你屌佢嗰啲就係真係語言暴力啊，撲街屌！系嘛？其实根本夜总会系冇呢一个嘅日本妹噶嘛，香港屌大佬， 非法佬。 咁跟住又褪，系咪？跟住讲你支部，你又走去回应佢。跟住讲你咩财务问题，咩成立有限公司，你又走去回应佢。学联犯咗同样嘅错误，就点、是、咧？人哋一讲话你独裁冇自主性嘅时候，你又话我共识制，其实阿爺已经赢咗你。 全部系 responsive， 即使你唔。退联退唔到联啊！阿爺都赢啦，因为你讲咗共识制出嚟啊嘛。某一间院校反对嘅话，我真系唔做得嘛。某一间院校有鬼，话俾你听，唔好话鬼啦。佢意识形态比较保守啲，话唔应该占领嘅。咁你占唔占领啊，哥？咪玩完咯，系咪？你为咗回应佢啊，你仲有几个问题嘅？人哋话学联有好多问题嘅咁样，系啊，我哋会改革噶啦咁样。 你完全冇 defend， 一话你有财政问题，冇答咁滞，差唔多全系屌，系我上次帮佢答咗少少啫，屌，人哋话你建设民主中国大中华，你 defend 都唔 defend 啊，阿哥。走嚟我哋帮你 defend 啦，但我点同你 defend 啊？我26年前嘅秘书长点同你 defend 啊？ 唔系，反而我觉得真系嘅，即系我哋花生台咧，即系 defend 嗰样嘢咧，其实比佢哋更加不遗余力。 人哋话你支持啲弱势社群，你都唔 defend 啊？ 支持弱势社群有乜问题？ 唔系佢讲新移民啊嘛，阿哥，佢攞中援啊嘛。 嗯， 阿哥，你学生运动唔系照顾弱势社群， 系 你唔通去支持李嘉诚咩？你支持李兆基啦。阿哥，我梗系撑嗰啲最弱势嘅人啦、啊，系咪啊？人哋话一话你民主回归啊， 咪即系好简单嘅例子。 你系唔 defend 啊？ 上个礼拜荃湾劏房嘅单嘢，如果学联唔系忙于处理退联嘅话，佢哋晨早去咗去即系支援啦， 一齐占领。 喂，嗰班都系即系弱势社群嚟噶，然之后你黄台阳走出嚟话嗰班人咧系新移民嚟嘅， 切勿跟车太贴， 冇人敢跟。以前学联晨早跟咗啦。 喂，即系讲天台咪咯，金门大厦天台啱啱就喺学联楼上嘛，学联咪就上去上去撑咯。喂，嗰班都系新移民嚟噶、 嗯。 喂，大哥，你搞学生运动，我有时都问嗰啲人，喂，大哥，你点好意思啊？你时光倒流啦，你1983、84年嘅时候，你唔通话俾我听，南京条约系有效咩？阿哥，北京条约系有效咩？帝国主义应该延续咩？你点好意思讲啊？你作为一个年轻嘅学生嘅时候，梗系话三条不平等条约冇效啦。当焗住要回归嘅时候，咁唔该你俾民主我啦。喂，你连呢啲都唔 defend 啊，哥？我哋系焗住食嘅咋，唯有就系港人民主自港啊，逼咗赵子阳答呢封信啊。我哋得咁多嘅咋，仲唔啱啊？喂，但你谂下喺成个过程里面，全个过程里面不断挨打。 嗯 嗯， 喂，我睇到都心酸啊，因为我有个 group 嘅，叫学联老鬼嘅 group 啊，哇，那个包仔差唔多喊到阿妈都唔认得咁样，我帮手发泄下屌，所以同一群友，喂，嗰啲嚟自边度噶？港大又有，中大又有，浸会又有，理工又有，所有院校嘅人， 嗯， 即系煎着急啊，喂，究竟我有咩可以帮手？我话屌你冇捻搞啊，屌咩老鬼干净啊，屌，就 PM 咗你班契弟。策略嚟嘅，都系竞选策略嘅部分嚟嘅。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传统嘅啦，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佢嘅传承嘅啦。 嗯， 喂，大佬冇人 sell 啲嘢嘅，人哋系咁做 negative campaign 嘅咧，系咁回应嘅。 嗯， 阿哥，你唔好似头先我 sell 嗰啲乜嘢啦，屌你咪由70年代到而家，我哋成功争取咗几多样嘢？屌你，反国教育参与啦啩，虽然学民思潮为主力，咁学人都有噶，有个罢课啊，大哥。 嗯 嗯， 系嘛？三改四咧。即系三改翻四嗰阵时候，中大要坚持呢样嘢。喂，咁嗰啲系咪成功争取啊？屌你，系嘛？即系反日嗰啲系咪啊？咁捻多成功争取嘅嘢喺香港嘅社会运动里边咁重要，冇人 sell 过呢啲嘢，系咁回应嗰班契弟。你唔大镬啊？ 嗯。 第一，我觉得冇意志；第二，就根本唔敢正面同呢班人抗分。 嗯。 系咪？ 咁打到， 我覺得反而而家 你個個扮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乜意思啫，大佬？ 唔係我反而 而家我咪做爛仔咯。 而且唔係而家好多人就係話，你話即係雨傘運動之後，啲人係及住學聯，係多過及住呢個泛民。老實講，但係而家泛民即係你夾實泛民，係比夾實呢個學聯係更加緊要，因為佢哋真真正正係決定到即係香港嘅民主前途喎。 佢少一個壓力 啊！ 都一嘢嚟講咧，今次係點解我話上個禮拜講一 Q 清台咧？其實打到你學聯之後咧，已經打到一隻腳噶啦。 係， 你而家係靠阿之峰哥啊頂嘅啫。 我知， 但係你之峰哥其實大家都知道學民思潮幾百友嘅啫嘛。 嗯， 你唔係幾萬人嘅一個組織嚟噶嘛？即使話唔係個個撐你都好啦，有10% 出嚟都好勁啦。 嗯。 系咪？你而家面对呢个咁嘅政局嘅时候， 嗯， 你自己仲喺度打生打死， 嗯， 喂，老实讲，我真系唔想讲嘅， 系， 即系点解我咁样回啊 ，Vincent 啊，我话我唔再讲啦，留翻俾你啦，大佬，系咪啊？我讲到口臭啦， 唔系咁， 不断观点重复啦， 你， 即系我唔再闹梁丽国啦。 佢话底屌唔系讲价钱啊嘛。 我梗唔系讲价钱啦，咪屌你咁问咁样贱大佬，你过去隔富士大厦，隔篱隔篱屌。 唔系你唔好，喂，屌真系 够啊够啊够啊，喂，即系 即系而家个危机唔系就系呢样嘢咁简单嘛？你倒联派下一铺就系清算啲保联派啊 嘛。如果你用呢个 mentality 嘅话， 系 我而家再挑战佢哋班契弟一次，因为要勇武抗争嘛。我嗰日接受呢、這个即系自由亚洲电台，我都讲，全世界你话俾我听，有一个地方系透过武力革命、勇武抗争而能够建立一个民主制度嘅，你筛个例子俾我。 大美帝国， 大美帝国嘅时候，其实都唔纯粹呢样嘢，因为佢系俾人攻紧啊嘛，佢系 defend 噶嘛，其他系冇嘅。 同埋我觉得，我都讲翻啦，你成个雨伞 系冇啊， 成个雨伞运动，你举两个例子。第一个例子就系即系十月十七号嘅例子，即系呢个光复呢个弥敦道。光复弥敦道点解会成功？阿土你喺度噶， 嗯， 系嘛？嗰阵时系守正一个 block 嘅啫嘛，守正一条街啫嘛，信和门口啫嘛。点解嗰阵时成功？系因为不断咁有人涌出嚟， 有组织呼吁啊，大哥。 而点解有出？ 如呢个带咗第二个问题，组织呼吁嘅问题啦。全世界任何一个反对嘅运动。都有一个联合阵线的反对组织。 嗯、 南非是什么？非洲国民大会嘛。当时反对这个种族隔离政策的美国都是曼德拉领导的组织来的嘛。如果不是他死了都不会继续搞啦。仲有人继续搞紧啦，而家都搞紧啦。 而你除 了马丁路金是成功定失败啊？ 咪而你除了你说有组织呼吁出来之外呢，就是因为那阵时叫做系光复运动，我哋系冇武装自己啊嘛，嗰阵时都系攞遮嘅啫嘛， 攞遮嘅啫， 嗰阵时冇头盔冇盾牌噶，嗰阵时都唔系以武勇武招来噶。 嗱，你而家所有人话我只系代表自己，好浪漫。哇，听到不要大台，不要大会，我只系代表自己啫。哇，几浪漫啊！咪失败咯，失败到震话俾你听，以后都唔使成功。以后都唔会有成功嘅机会，你只系能够有一个组织去呼吁动员群众，有号召力，有呢一个嘅喺公众里边有公信力嘅组织，人哋先会 recognize 噶嘛。 同埋咧，即系 你而家你乜都冇啦，系咪？好啦，咁如果用你嗰个 logic 好简单啦，啲同学嘅 logic， 我而家挑战你，咁不如你退埋学生会 咯，系大台嚟啊嘛。 嗰、那个唔系大台咩？仲有，我真系代表自己啦，我使乜交几百蚊会费啊？你都系俾几蚊学联啫嘛，九成几去咗学生会，你取消个必然会员制啦，叫呢个校方唔好再同佢收会费啦，要加入嘅就加入，唔加入嘅就唔加入，好清楚。 有人做紧噶啦，唔使担心呢一样。 城大做紧啊嘛， 系啊， 散晒啦。不过我话俾共产党听，你都唔使太担心，台湾就乜都冇啦，好多都。陈慧婷。林非凡佢哋嗰啲十几有咩岛国前线啊，唔知乜鬼嘢嚟嘅啫嘛，有运动在，有压迫就自然有运动啦。 嗯， 同埋咧，即系你嗰阵时咧，你 以为打散咗嗰个咁嘅学联、 啊， 就可以帮你解决你香港嘅问题咩？ 系冇冇 呢啲只系俾嗰啲中间人啊，系攞维稳费嘅啫嘛。咩、黄耀莹啊？我都費事 name 嗰啲，我都唔敢。 喂，係喎，你講起黃耀瑩係喎，黃耀瑩佢而家咧就真係偏偏就係領導住咧嗰叫 TSA 啊，即係嗰個叫做 咩香港專上學生聯盟。 係啊，你而家你退咗聯之後咧，你嗱嗰咩仇思達喺度嘲笑咁啊，叫咩叫咩東北聯啊，定乜 Q 嘢啊，咪定係三聯啊嘛？ 哦，係啊， 即係你而家你即係其實你一半院校嘅代表性都冇，咁但係可以取而代之嘅就係、是、有你個工專聯啊嘛。同埋學協啊嘛，係間間院校都有代表，間間都院校都有代表嘅時候，同你學聯稱，咁佢係咪話叫做有代表性啊？ 其實仲有好多嘅。 你點解唔講然後呢啊？梗係要講然後呢啦，屌你！喂，然後咧， 我有個建議嘅俾學聯嘅，你喺而家四間退咗嘅院校裏面，因為都有人撐你哋噶嘛，你開翻個個人會員嘅制度，咁日後咧都可以部署咧，就係、是、日後可以再投票咧翻返學聯嘅。用院校學生會的名義，不過咧，我有個個人會員的制度，亦都有一個院校會員的制度，呢個是正常的。第二個建議，我就覺得咧，學聯都是太政治化嘅啦。你始終都是要搞翻啲，例如大專辯論賽啊，咩大專體育節啊，即係嗰啲咁嘅鳩屎嘢。 嚇、 哦！即係好可惜嗰陣時候，我哋搞咗政治化啦，諗住嗰啲即係跳茶舞嗰啲唔好搞啦， 或者叫大專網台啦， 系啊，即系唔好搞嗰啲嘢啦嚇，即系 呢樣嘢反而黃之鋒成功喎，佢破折號真 係，唔係佢用個破折號係圍 为稳 稳自己啲、那個、人，将啲花生台搞。 喂，但系嗱，讲到一样嘢，就系话嗰个叫做系组织民主嘅迷思咧，即系民主嘅组织先至可以争取民主嘅迷思咧。其实嗱，你过嗱，你话民主宣，你早个几月之前，你咪搞个读书会嘅，就系睇嗰本书，就系叫做系独裁者的进化啊嘛。入边有一个章节就系话，喂，究竟其实争取民主嘅人？即係或者爭取民主嘅組織，搞社運嘅組織，其實係咪一定佢要有一個民主嘅一個體制咧？ 係， 偏偏就唔係喎。原來即係你講阿拉伯之春又好，即係其實係講翻即係你美國啊，即係其實係你各個唔同嘅地方，我哋講俄羅斯又好，喂，其實偏偏佢哋搞即係爭取民主嘅組織咧，佢都係冇一個叫做絕對嘅，即係叫做係民主嘅體制喺度。即系你好简单， 尤其是喺运动嘅时候，你某程度上我都同意嘅。虽然唔系好想同意，就系你有一个好 charismatic 嘅 leader， 能够号令天下，谁敢不从？呢个系关键嘅。但系你喺今次嘅雨伞运动，你可以成个全个检讨里边咧，其实冇商学就系谂住大家佢哋纯洁，冇咗包袱，咁就由佢冇咁样。其实呢个大人系有责任。因为冇人敢承担呢个占领运动嘅责任。 喂，大佬，你一承担你就真系政治犯嚟噶啦， 好大镬一件事嚟噶嘛，系咪？即系如果你系真系有一个联盟嘅话，你能收能放呢、這个，我哋喺呢个节目讲过好多次啦。咁你个运动先会有进退噶嘛，唔可以净系进噶嘛，鬼唔识进咩哥？系咪？即系讲啲群众最好听嘅说话喺现场吓。是最容易的嘛。 喂，嗱，同埋呢，即係我諗即係如果你讲嗰个社运又好，讲退员都好，我諗差唔多嗰段落啦。咁有一件事呢，即係其实係我觉得即係有一个社会现象係更加恐怖。不过我哋睇一段片先。 青衣戏棚爆运战，接凳铁通开大片。 識嘅咁喺度問嘢，咁隔離嗰啲可能即係你知嗰啲應該係嗰啲黑社會嗰啲背景人士嚟嘅，即係喺度即係爆兩句衝穿曬人，只係口角計到冇，即係成群人咁樣就圍走啊，立曬啲凳啊、凳啊，攞啲台啊、攞啲鐵凳啊、台啊、膠凳啊，有揸支槍喺度打，有幾個就俾人推啊，好似有兩個俾人推喺度，俾五個人喺度撳斜梯咁樣啊，當中有啲女仔喺隔離嗌咯，打嗰陣都係男人多嘅啫。 大约五至十分钟之后，警员接过嚟到，啲人已经散晒，喺附近兜过冇发现，于是收队。点知大约四十分钟之后又打过， 应该系两班人嚟嘅，有两班人， 但系识嘅佢哋似系， 佢哋识嘅系，所以分嗰阵睇场嗰阵同你咧都好尽力去克制双方嘅，都好想分翻佢哋嘅。 警员又再讲到，在其中一个熟食档的出面发现一滩的血迹，调查期间有两个分别30岁和34岁的男人头和手受伤，自行到白吉列医院求诊，警方暂列伤人案处理。 嗱，事完呢单嘢咧，即系纯粹系咩？有人夹女啊，咩眼超超啊，即系先至可以即系令即系突然间衍生到咁大嘅大型打斗嘅。咁嗱，其实呢啲咁嘅大型打斗咧，其实阔别咗香港已经好耐啦，已经系。即系如果系阿土嘅话咧，你细个嘅时候系可能咧仲会 experience 到。 冇啊，未冇 experience 过。 你起码听过先啦，系嘛？ 嗰啲乖仔嚟噶。 你睇过啲新闻啊，系嘛？ 诶，睇过呢个古惑仔啊，嗰啲黑社会嗰啲。 啊，系啊。 蝶与双雄啊，嗰啲咪有睇过。 系啊，唔系即系嗱，你回归十几年以嚟，即系其实黑社会嘅问题咧，已经系收敛咗好犀利噶啦嘛，已经系。 因为阿爷夹住啊嘛。 唔系。 你想讲咩？ 其实黑社会其实系转型得好快，甚至系港澳咧，其实佢即系其实嗰个黑社会现象咧，其实系突然间变晒销声匿迹嘅。咁但系即系点解而家系可以咧，即系动不动啊，突然间可以有咁大型嘅打斗？而喂嗰阵时，喂警员佢自己本身佢要动员啊，去镇压啲示威啊，佢咪好 Q 快嘅？你咪又光明顶又盛嘅？点解可以俾你咁串？打到咁串，打到混战成十几成十分钟到都未有差佬嚟，点解去到咁样呢？ 有咩阴谋论啊？你 有咩？喂，其实你唔觉得呢啲嘢其实突然间系越嚟越多？嗱，另一段片我哋睇埋先。 我哋个个都无辜嘅，点解我要受你哋咁样对待我啊？我做过啲乜嘢嚟啊？我做错啲乜嘢啊？ 沙田女被林红友，有人话要掟佢落楼。见晒红咁样，虽然只系红友，但如果泼到眼嘅，可能会盲噶。住喺沙田康林苑嘅张小姐，星期二朝八点到，带八岁嘅女落楼翻学，突然有两个男人走埋嚟，其中一个先用木棍剥佢后脑， 系咁打我嘅头，打下我头，跟住再淋我红油，打到我鼻又流血，打到我嘴又肿晒。 好在有家风见到，及时喝止。张小姐又觉得遇袭可能同上个月一件事件有关。 我叫通知居民开会啫嘛，我过做咗啲乜嘢嚟啊？言论自由都冇，而家打到我头晕头痛。 佢话曾经同200多个业主就屋苑12部lift日久失修，同埋维修账目唔清楚嘅问题同法团投诉过。 我俾人恐吓都系因为呢啲嘢，佢话掉我哋落街，死八婆。 又话担心电梯承办商喺下个月终止合约之后会冇 lift 搭。 梗系唔方便啦！嗰啲十几、30多楼嗰啲阿婆、嗰啲阿伯， 跟 住拐杖落嚟， 梗系 唔得啦！ 哦，咁咪减到无可再减啦！我住30楼啦。 警方将案件列作袭击同埋伤人，仲刮紧嗰两个凶徒。 咁呢啲边系人做咧？九成系黑社会做噶啦。但系黑社会可以联系到，即系其实你喺嗰个大厦嘅维权啦。喂，你唔覺得即係其實呢兩件事係同一日去發生嘅，即係而家黑社會似乎係越嚟越嚴重喎。尤其係早前咧，即係其實你話即係好多人，即係你話黃之峰又好，即係商學都好，佢自己本身去落區派傳單啫嘛。你記唔記得即係有啲人咧，有啲黑社會啊走嚟即係攞 Q 曬啲傳單，而冇人理啊？ 唔止呢一單啊，尤其是係有段 YouTube 片咧，就係話阿黃之峰佢哋喺寶林個地鐵站個出面派傳單啊嘛， 咪就係咯。 然後兩個金毛啊嘛， 嚇、有兩個金毛嘛， 係啊，走過嚟就立 Q 曬佢傳單，閃咗之後就俾人追啊嘛，追嗰陣時打翻個記者，然後一直冇差佬搞佢， 係 理佢哋噶嘛， 係啊。 咁、那個原因就係話，喂，呢一班友係連結曬同建制有關嘅。嗰啲咁嘅法團啊，嗰啲咁嘅組織噶嘛，而家成嚿嘢係環環相扣噶嘛。 嗱，即係其實咧喺佔領期間咧，大概就係即係十月尾至十一月頭啦。咁啊，一仔咧佢就做個專題嘅，就係、是、話其實係呢個叫做國安九部，就同呢、這個即係、黑社會去連結啊嘛。喂，你養得呢班人，喂，你真係易放難收，老實講。喂，即係你突然間你係要佢要反佔中，你要動員佢，動員完之後，你點樣養住佢啊？佢就要喺呢啲地方去咩噶咯？你要養住佢， 展示自己嘅勇武嘅力量。 唔係展示， 唔 係你係要養住佢啊！即係你先至可以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朝啊！而事實上，如果佢係政治上隨時有即係嗰個可用之處嘅話，喂，咁佢其他地方佢咪變得好囂張？ 所以點解你話隔咗幾十分鐘之後，佢又翻轉頭再打一個咯？即係差佬趕完佢又再嚟咯。 差 因为自己友嚟噶嘛， 系啊 ，friend 嚟噶嘛，我曾经动员过你帮手去即系拆旺角台，唔通我真系拉你翻差馆咩？同以前对黑社会已经唔同啦， 照拉。托英咧就会教你一样嘢，呢、這个世界有一样叫浴帽嘅，亦都有一样叫口罩嘅，你戴住去认人咯。 啊， 系啊，喂，你 再可以咁样噶， 系啊，而且更重一样嘢系，喂，你记唔记得？習近平佢喺舊年年尾開始講中國經濟新常態啊嘛，咁然後再駁翻落去97之前，陶四區先生都講一樣嘢，黑社會有外國噶嘛，外國嘅黑社會喺香港嗰度咪送你翻大陸搞地產，就搞工廠，咁但係問題而家又騰籠換鳥，跟住又咩中國又 即係總之喺大陸就揾唔到食啦， 係啦， 而家回歸嚟香港咧，但係佢有另一個用處就係政治上面可以動員。政治上面隨時係有用嘅，佢係幫手維權，咁變咗就係話佢平時咪可以即係咩咯？佢平時咪可以特別囂張咯，咪 同埋佢囂張嘅原因係除咗差佬之外，喂，亦都有嗰啲咁嘅立案法團走去幫你手，喂包庇你啊嘛，咁你諗下啦，喂立案法團到最終要揾咩人撐腰嘅？咪就係蛇齋餅粽， 係啊！ 平時擺開蛇齋餅粽嗰啲區議會咯。 你而家啲黑社會回流翻嚟，即係有兩個地方係比較即係養得住呢啲人。第一就係其實鄉事會嗰啲啦， 即系乡事界啊嗰啲咯。咁第二， 何君尧嗰间党校啊，嗰、那個、班就阿 Sir 嚟噶啦，好老实。 第二就系即系嗰啲叫地产霸权啊嘛。咁所以点解之前咧，即系呢、這个市建局，佢突然间就话要外判一啲收楼啊嘛。 嗯，俾乱牛啊嘛。 你唔外判佢哋，点样吸纳呢班人才咧？ 系啊，喂。即系我终于明白点解班友急脚要赶阿土你走， 赶佢走有咩用啫？ 唔系啊，赶你出区议会，咁佢哋又明目张胆黑金噶啦嘛。 所以有啲人咧谂多咗啦，即系咧今次咧咁大发酵咧，我都觉得好惊讶嘅。即系虽然话晒都系公众人物，但系我已经唔选噶啦嘛，系咪？对你有咩影响？ 唔系啊，系惊你嗰一下抵 唔住。你话咩？我而家喺度公开宣布，你再踩埋嚟嘅话咧，我就公开同你开字，话俾你听。 唔系啊，要断你嘅条路，就轮到呢度淋埋红油噶 咯 噃。 咪淋咯， 系啊，我 你够胆咪淋咯。 我哋搬去美罗 吓，即管放马过嚟，我唔惊你，系咪？ 啊，要淋一齐淋， 系啦， 系好，休息一阵。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。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 ，HK Peanut 香港花生。